情歌畔痴睡人闲味，世事朝朝难说悲声泪。四方柴原相偎，此一朝尽晖，化身为却只是扬汤之飞。纵此生未归，心路无悔。夜抚之歌与诗书，再相隔几重悲，恩谢眉枝空谷有缘谁与归，便难回平生赞美。沾此光阴与君相陪，去心云风如晦，世事朝朝难言错与对。恨薄墨与归藏是虚假之罪，花无名归过往生命付费。可凭何为归，心路无悔。昼明之蝉蜕于无悔，莫问几自卑，旧笔照样一起回，却难回月旁杯，催花凋萎，心有朝会照进旧岁。几重悲，恩谢眉枝空谷有缘谁与归，便难回平生赞美。沾此光阴与君相陪，昼明之蝉蜕于无悔，莫问几自卑，旧笔照样一起挥，却难旁陪，催花凋萎，心有朝会照进旧岁，心有朝会照进旧岁。